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刚才听到的是亨德尔的绿树成荫，这是选自他的经典歌剧塞尔斯。塞尔斯步入庭院，看到满庭茂之绿意盎然，琼斯金用歌声表达赞颂，而这首极其优美的巴洛克的咏叹调就仿佛是自由灵魂得以释放的瞬间。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要穿越的话题可能就是像绿树成荫这样的感觉有关，就是来自于夏日。究竟有什么的音乐会让我们心处宁静当中呢？现在一起来聆听，音乐都是来自于永恒的魅力。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聆听。 所以肖邦他在降低大调雨滴前奏曲可能也很适合今天的主题。其实在肖邦他所写的作品当中，很多都是充满着优雅的。那刚才所听到的也是特别适合夏季来聆听的，就是属于夏天的音乐吧。那耳边这一首呢，也属于海菲兹他来演奏的《夏日时光》这个版本，我们也是经常在节目里为您推送。那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其实是在夏天的时候，听到什么的音乐会让你感觉内心清凉呢？ 刚才听到的音乐，很多人说，哎，这不就是特别特别像那种哼鸣的音乐吗？是的，其实它的名称就叫做哼鸣合唱，是来自于普契尼他蝴蝶夫人当中非常著名的一段合唱，没有任何歌词，但是足已经让我们感受到在剧中的感觉。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所听到的全部都是带有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内心宁静和清凉的音乐。那下面一段呢，特别为你选择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比赛看门当中的间奏曲。空气让人有的时候会感觉疲倦吧，但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有一点点凉爽，为你所带来的是可以在夏天的时候降噪的音乐，宁静而且清凉。那现在来到耳边的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段琵琶音乐，名字就叫做琵琶语。 其实不仅仅是音乐，有的时候一件乐器也会有这种功能，就是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降噪的音乐。所有的这些音乐都会自带清凉感，就像耳边所听到的詹姆斯·高尔维，他所用他的经常体演奏《萨利花园边上走下去》。永恒的麦粒，下半时段的时候继续回来和您一起来聆听降噪音乐，我是王卓，马上这里再见。

耳边所听到的水仙女演唱的咏叹调月亮颂，这是来自于德沃夏克特的歌剧水仙女当中。这其实是一部非常悲剧性的三幕的歌剧，但是我们所听到的，这是水仙女对爱情的渴望，这是旋律优美动人心弦的歌曲。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到动人心弦好像一下带，这是水仙女对爱情的渴望，这是旋律优美动人心弦的歌曲。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到动人心弦好像一下带过了，就好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形容词。可是听到耳边的这段咏叹调，我相信这四个字可能是最能够代替此刻我们听到的心情。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今天为您带来的所有音乐都有一个功能，就是降噪，在夏天的时候送给你一丝清凉吧。 Thank you. 绝对的清凉，这是雪绒花的钢琴版，永恒的魅力。今天聆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降噪音乐，也就是可以带给你一丝宁静的音乐。那耳边所聆听的这样的一段是来自于霍夫曼的故事，著名的船歌。 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有降噪功能的音乐，就是在烈日暴晒的时候，在温室空气让人感到倦躁的时候，来聆听一些宁静而且有着清凉感的音乐。我是王卓，那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音乐的。明天这里再见吧。